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比时间，比距离，比速度，都是为了科学实验。阿波罗十号飞船面临挑战速度的极限，飞船到底能飞多快？宇航员是否经得住速度的考验？这些对登陆月球、登陆火星、空间飞行和研制飞船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了登陆月球，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号飞船进行了大量飞行试验。6艘阿波罗号无人飞船飞上太空，试验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3艘阿波罗号载人飞船环绕地球飞行、环绕月球飞行，仿真登月舱降落试验，轨道机动飞行和汇合，登月舱与指挥舱分离和对接。这些实验都比较成功。1969年，第10艘阿波罗飞船命名为阿波罗10号，专为阿波罗11号登月探路。阿波罗10号的科学任务是第二次环绕月球飞行。登月舱尽量降低高度，仿真登陆月球，从太空实时发回彩色影像。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试验阿波罗号飞船的最高飞行速度，这是美国登月前的最后一次彩排。1969年5月18日，阿波罗10号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指令长是斯塔福德，指令舱驾驶员是约翰杨，登月舱飞行员是塞尔南。身为多次飞上太空的老宇航员，他们要模拟仿真登月，除了登月舱不登陆月球，其他都与阿波罗11号一模一样，所以任务很艰巨也很伟大。5月22日，阿波罗10号与登月舱分离，约翰杨向斯塔福德和塞尔南打招呼，早点回来，我会想你们的。然后独自待在指令舱环绕月球飞行，等待两名宇航员归来。斯塔福德和塞尔南乘坐登月舱空降月球，下降，下降，再下降。登月舱要去考察近海基地，这里就是两个月后阿波罗11号要着陆的地方。在近海基地上空，两名宇航员看到这里确实与以前拍摄的照片上一样，比较平坦，真是一个好着陆场。登月舱试验下降， 低点，低点，再低点，直到月球上空 15.6 千米高度，这是人类最接近月球的距离。在这个高度，登月舱一次次演习登陆月球的所有动作，感觉良好。8小时后，登月舱返回阿波罗10号指令舱。在月球上飞行，上升比在地球上容易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引力的1/6，也就是重量只有地球上的1/6。登月舱分为下降部分和上升部分。登月舱飞行员塞尔南先将被分离的下降部分抛弃，让它慢慢坠落到月球上。与指令舱汇合后，再将上升部分抛弃，让它飘向月球。阿波罗10号每2小时15分钟环绕月球一圈，一共环绕了31圈。5月26日，阿波罗10号从月球轨道返航，开始挑战速度极限。阿波罗10号发动机点火，最高速度达每小时39,897千米，约每秒11.08千米，直追第二宇宙速度，创造了人类太空飞行速度世界纪录，这个纪录至今仍然保留。试想，杭州到北京空中距离约1200千米，大型客机最快约需2小时，而阿波罗10号只需108秒。这个速度让宇航员面部变形，视力模糊，身体承受极大的压力，喘不过气儿来。当年彩色电视刚刚诞生，阿波罗10号传送了19个彩色电视节目，这是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从太空发回彩色画面，让全世界大开眼界。有记者问，月球荒凉吗？指令长斯塔福德幽默地回答，月球真荒凉，荒凉得漂亮极了。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这是人类首次进行登月探测活动，阿波罗11号飞船历时8天3小时18分钟，其中在月面停留21小时18分钟。它虽然时间短暂，却是一次历史性的壮举，不但让全人类为之骄傲，而且人类文明史也因此翻开新的一页。1969年7月16日，从午夜2点起，来自美国各地的100多万观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4000名记者开始云集肯尼迪航天中心。9时32分，土星5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当火箭拖着500多米长的烈焰离开发射台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飞吧，飞上天吧，伟大而危险的旅行开始了。从地球到月球有38万千米之遥，在如此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中，指令长阿姆斯特朗、科学家奥尔德林和飞行员柯林斯精心操纵着飞船，同时拍摄下美洲大陆、太平洋、地球以及月球、星空的画面，让地球上的亿万观众大饱眼福。经过4昼夜飞行，7月20日，阿波罗11号飞临月球预定着陆点上空。按计划，飞船和鹰号登月舱将分离。飞行员柯林斯将单独驾驶飞船环绕月球轨道继续飞行。 指令长阿姆斯特朗和登月舱飞行员奥尔德林则乘坐鹰号登月舱在月球着陆。当鹰号登月舱下降到距离月面9000米时，计算机的警报灯突然亮了，错误代码1202警报。地面飞控人员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学识判断，计算机是因为开启太多程序而罢工了。登月的关键时刻来临了，在距离月球还有1000多米的高度，宇航员发现预定着陆点是怪石嶙峋的火山口，便改为半自动操作，越过火山口，选择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降落。着陆点因此比预定着陆点偏离9.5千米，还浪费了燃料。在燃料还剩15秒时，鹰号登月舱轻轻一晃，惊险地落在月球上。阿姆斯特朗立即向地球报告：休斯顿，这里是近海基地，鹰已经着陆。话音未落，不但休斯顿飞控中心一片沸腾，地球上10多亿观众、听众，甚至整个世界都掀起欢呼的浪潮。稍作休息，两名宇航员便准备踏上月球。当鹰号登月舱舱门打开，阿姆斯特朗在奥尔德林的帮助下倒着钻出舱门，并按照航天医生的要求小心翼翼地走下舷梯，以便适应只有地球1/6的月球重力。梯子只有9个台阶，他走下来时却用了3分钟。阿姆斯特朗先用左脚轻轻试探布满细粉的月面，当确认不会下陷时，才把右脚放到月面上。于是，月球上留下一个15厘米宽、32.5厘米长的人类第一个足迹。世界标准时，1969年7月21日20:56:15。这是一个值得全人类永远纪念的时刻。等到双脚站稳后，阿姆斯特朗扶着登月舱的舷梯，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气势恢宏地说出那句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大约20分钟后，奥尔德林也一级一级地从舷梯上走下来。当剩下最后2级时，他索性一步跳下来，成为第二个踏上月球的人类。两名宇航员安装了一块薄薄的金属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地球的东西两个半球图案，下面有一行文字：1969年7月，太阳系的行星，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留下足迹。我们代表全人类来这里进行一次和平之旅。月球漫步开始了。登陆月球是国家的胜利与骄傲。两名宇航员首先安插了美国国旗，然后他们用2.5小时进行一系列科学活动和各种科学实验，安放月震仪、电视摄像机、激光反射器和太阳风探测仪，还采集了21.5千克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标本。突然，他们接到一个历史上距离最远的长途电话，这是月球的第一个星际电话。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我认为这是一次最有历史意义的电话。由于你们的成功，宇宙变成了人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时间过得真快，当两名宇航员恋恋不舍地爬进鹰号登月舱时，奥尔德林突然在地板上发现一个断掉的开关头。天哪，这是什么？奥尔德林的心都凉了，他猜测可能是他们穿着笨重宇航服行动时不小心碰到开关弄断的。太危险了，鹰号的启动开关被弄断了，将无法起飞。奥尔德林急中生智， 拿出一支圆珠笔塞进开关洞里，轻轻一拨，他听到发动机清脆的轰鸣声，鹰号顺利启动，迅速升高。想不到历史竟由一支圆珠笔而改变，奥尔德林至今保存着这支拯救探月历史的圆珠笔。1969年7月24日12时50分22秒，三名宇航员重新回到了地球的怀抱。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没有疆界，没有地平线，也没有停靠站，阿波罗13号飞船突然爆炸，只能将登月舱作为太空救生艇。三名宇航员以坚强的意志、超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技术，创造了人类最远宇航距离。他们不但撼动了月球，也撼动了地球。世界标准时1970年4月11日17时13分，阿波罗13号飞船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这是美国第三次登月探险。阿波罗13号宇航员由指令长洛弗尔、指令舱飞行员斯威格特和登月舱驾驶员海斯，其中洛弗尔已经是第四次太空飞行了，另外两位都是第一次。14日30，阿波罗13号已发射56个小时，飞行了大约32万千米。位于美国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飞控专家命令斯威格特，请打开氢气和氧气罐的搅拌风扇。搅拌风扇是用来混合氢气和氧气的仪器。大约93秒后，宇航员听到身后传来大爆炸，接着电力和姿态控制推力器放电。洛弗尔最初判断可能是流星击中了服务舱。阿波罗13号由负责太空轨道飞行的指令舱装备各种动力、通信、测量和生命保障等系统的服务舱，登陆月球的登月舱组成。压力很大的液氧箱突然爆炸，让服务舱里的流量传感器、风扇搅拌罐、液态氧加热蒸发器、温控保护器、温度传感器、排水阀和管道严重损坏。飞船不但因此损失大量氧气和电力，而且最宝贵的救命器空气从飞船中很快泄露出去，同时三个燃料电池也坏掉两个。用于奔月通信的天线受到损害，造成地球通信和遥测中断了 1.8 秒。直到通信系统自动转换另一个天线，宇航员开始呼吸困难，温度降到11摄氏度。指令舱飞行员斯威格特报告：休斯顿，我们有麻烦了。休斯顿航天飞控中心上千名科学家、工程师紧急应对。最后，休斯顿宇航专家决定停止登月，立即返航。一艘破飞船，三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宇航员，一片漆黑的宇宙空间。阿波罗13号怎样才能安全返回地球呢？在飞往月球前，宇航专家制定了几百套应急方案，其中就有服务舱失效后的方案。休斯顿宇航专家大胆决定，飞船利用登月舱的动力绕过月球轨道，进入自由返回轨道，借助月球引力将飞船送上返回地球的轨道。在返回地球途中，阿波罗13号登月舱降落火箭再次点火，完成一次简单的轨道纠正。 1970年4月15日0时21分，阿波罗13号从近月点 254.3 千米冲到距地球400171千米的远月点，然后弹回地月转移轨道。这是迄今人类太空飞行的最远距离。太空中没有任何停靠站，三名宇航员把阿波罗13号当作救生艇，节约每一点燃料电力，做好每一个动作。他们必须把握仅有的四天时间重返地球，每一秒钟都十分珍贵。1970年4月17日18时，阿波罗13号飞行了5天22小时54分41秒，返回舱降落在南太平洋。45分钟后，美国海军硫磺岛号航空母舰立即救起三名宇航员。美国宇航局专门研究了阿波罗13号爆炸的原因，为以后的飞船和宇航提供经验。可见，太空探索是有风险和代价的。不久的将来，人类最远宇航距离的世界纪录将被人类登陆火星的壮举而刷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